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黄海北道中和郡一第115居民班女居民许龙记送去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，表示祝贺他100寿辰。